朝鲜中央通讯社13号发表了关于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我国军民在最高水平上圆满建成黎明大街的英勇斗争的公报。公报指出，我国军民同心同德，遵照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构想，竭诚拥护他的领导，奋起投入黎明大街建设工程，充分发挥自立自强的巨大威力，仅在一年的短暂期间，一边进行规模庞大的咸津北道北部救灾战斗，一边建成一条相当于一座城市的美丽的社会主义先进大街，从而在世界面前清楚地证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进速度，什么是我们伟大的党的强国建设速度。由于白头山大国强大的象征、创造和建设的英才，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宏伟构想和英明领导，雄伟壮丽的黎明大街在革命首都平壤拔地而起，令世人惊叹不已。它会大大显示主体朝鲜向着社会主义强国灿烂的黎明前进的坚强勇敢的气概，永远成为劳动党时代的先进。